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夜空巨星。 小伙伴们，在2018年的1月6号星期六的晚上，继续呢将频率锁定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的为大家现场直播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你好，我的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夜，我们呢在这里在空中已经呢等候多时。我们会发现呢，哎，在2018年呢的确有一些很特别的改变哈。虽然呢今天不是1月1号，但是呢对于今年的这个全新的一年2018的第一个周末，相信呢很多同学呢也会开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周末的节奏。所以说，昨天晚上这周五夜你都做了些什么？然后呢，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明天一整天哈，有没有呢一些新的计划和打算？那在2018年的开始，我们在第一个周末的美好时光，依旧呢为大家在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不变的 DJ 麦，跟你在空中约会，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没错，每个周六晚九点就是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你就是我心中最最闪亮的那颗 Radio Star。星期日呢，明天晚上10点钟开始，鲜辣麦克风，不变的鲜辣好音乐。一说到呢2018，我们呢还在念念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2017年过去了，2018你看不知不觉就来了，第一个周末呢也开启了。你是不是在2018年比之前呢又成熟了那么一丢丢一点点，还是说在2018年呢伊始哈、还是怀念着2017年的自己？是不是可以呢有更多更多的自己的想法在2018年得以实现？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在2018年收获很多很多美好的情感，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哈。其实你会发现，但凡呢可以找到倾诉的人，兴许呢也不会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经常的分享音乐了，因为你有很多很多可倾诉的对象，你有很多很多不只是呢单纯的单一的分享。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找到更多的爱音乐的小伙伴，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互动的内容，一并告诉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音乐旅行。

you hear I'll explain it. Yeah, I was out with Ashley, but she's just a friend. So why you keep chasing assumptions we making? But you acting crazy. I don't love no one but you. Set me free, and my tears flow like the ocean as they floated in the breeze. They were falling in slow motion, and they brought me to my knees. Oh, you're haunting me, taunting me, haunting my brain. Turn out the light, and now all that remains fills me with doubt, and I'm shouting your name out loud. Why do you wanna put me through the pain? Through the pain, I get the feeling I'll never escape. I get harder with the shame of you. Tears on the 麦的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希望呢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呢来加入我们的音乐盛会、音乐盛宴。为什么在2018年呢，我本人说话越发的这个有点你知道打官腔的感觉？因为新年的伊始嘛，对不对？就平时呢我说话就是很随性的一个 DJ， 那也希望呢在新年伊始啊跟大家来一点这个正式的这个互动和感谢啊，谢谢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年来，哎呀，真的我会觉得。何德何能的我，对不对？从小麦啊变成了这个，从麦同学现在变成了各种不一样身份的麦麦，其实呢都是由于很多的生活中的积累和青春的成长，那一路呢有很多很多喜欢我们电台节目的你的支持啊，才可以呢让我变得更好。同时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啊也陪伴了大家很多。一说到陪伴呢，我这两天陆续的收到了很多啊老朋友的这个互动，在新浪微博呢又找到了我们这位叫做虎妞陈峰惠子的朋友。他说麦同学你好，我是你忠实的老麦苗，以前呢在北京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非常非常的按时按点，从来不落下一期节目啊。现在已经离开北京了，他远在他乡的日子里呢，幸好还是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有我们节目的陪伴。节目一播出，他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工作的这个空间呢瞬间就可以沸腾起来啊，你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空间里面好像很多人就对了啊，组团来收听。你知道吗，那天我无意当中呢收拾自己的这个一些物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这个移动硬盘，然后呢我连接到电脑之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就是你知道大家不是找这个17岁18岁的照片吗？除了找到这个照片之外呢，我还找到了在09年那个时候的自己的电台节目的录音。真的是我原来我竟然年轻的时候，哎，现在也不老对吧，我年幼的时候竟然说自己年幼的时候，好了，09年呢我主持电台节目的风格竟然是那个模样的啊，上午的10点钟边走边唱活力荡漾啊。昨天晚上也是周末呢跟朋友小聚了一下，参加了一个朋友之间的这个很多人的 party， 也碰到了很多的新朋友，竟然呢有一大部分的新朋友呢竟然都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哇，让我觉得音乐啊或电台有的时候的确可以呢连接很多很多的缘分。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呢跟此时此刻的麦麦有一些更多的联系。在新浪微博呢已经很多同学在我们的超级话题当中呢提出了自己的小小的音乐的愿望，在点播歌曲啦。他们是谁呢，我看一下。好，很多人就对了。好，你们刷屏太快了，让我对，这位呢是13阿，他说今天晚上呢非常想听的歌曲就是最近呢大火的一首《说散就散》。在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夜，怎么可能跟你说散就散呢？我们应该说聚就聚啊，说嗨就嗨啊，对不对？但是呢，音乐就是音乐嘛，无论是抒情歌还是让我们瞬间可以一秒嗨的音乐啊，都有它的意义。送给你，说散就散。 好不好？有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我们都别催 太多都不出口，我终于的酒，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留下一直勉强相处，不想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让一切都体谅，让一切都天亮，我尝试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 就散。因为成长，每个人呢总会呢在成长的路上有聚有合，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年初年末的时候，这种分分合合啊，离别啊，包括呢相聚，有的时候都是生命当中的某些片段的拼凑。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好好的通过这样的一首歌的聆听呢，想到说自己呢应该要好好珍惜当下的一些情感千万不要走散，彼此走散。像这位小八妹的同学在新浪微博超级话题当中呢一直跟我们互动的很多朋友，像你一样这又汇集在我们的对吧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没有走散。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夜，我在这里守候你啊，麦麦，你看见我了吗？寒冬虽然没有雪人，没有冰雕，但是有你的节目就够了，希望可以呢帮他挑一首好歌。妈妈的快乐大妞留言说，好歌太多了，新年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都好啊，带着梦想有机会一定要去旅行，放飞自己的梦想。 天色，你是否多穿一件呢？星星坠落，带走我的思念，流浪成河，烟火泡沫，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深深的火，明暗不着，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恨我躲在永夜背后找微光的出口，深深你我离别不折，每一道岁月的颠簸，冷的脸色是证明自己坚强了，当我寂寞，我念这世界不会丢下我，太多太多遗憾和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 告诉我，才迷路。 在永夜的背后拥抱伤口，永恒的出口。 来自 JJ 林俊杰，声声。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位 DJ 就是你的好朋友麦麦。很多人呢跟我们不小心的走散，但是呢又会通过电波，通过一首歌，或是呢通过一个微博，再次呢找到了我们啊，非常感动，非常开心。看到很多老朋友，同时呢也欢迎了很多新朋友，在2018年更多的你加入我们的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其实呢我们这个大家庭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所谓的完全就集合的据点，因为呢现在网络的通路啊平台太多了啊，微博呀、微信呐、什么群呐、对吧，各种群，然后最早的还有这个 QQ 群。我之前在这个2009年在做上午10点档边走边唱节目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欢迎我56个 QQ 群的朋友们来报道哈、啊。那个时候真的有56个 QQ 群，也看到了那个时候演话剧的我，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都是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度过的。那此时此刻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新浪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的超级话题里面互动，S Tone 说是荞麦面是什么意思，以及 JJ Fama 说看到体面了，最近大爱循环的一首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以及那一个情感博主给我留言、哦、是叫某年某月说好的幸福，说想听到一首逆流成河，有吗？如果地球上呢有旋律的东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般呢都是可以找到的啊。当然你自己呢随便哼的那首歌啊应该呢这没有。好，然后呢大家在我们的超级话题里面呢玩的都不亦乐乎啊，你们刷屏刷的也很快，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啊把自己的心里话或是呢一些小小的愿望都发在我们的超级话题当中，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回来。 即日起，翠微百货、翠微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精彩冬日缤纷呈现，冬季潮流商品伴您温暖今冬，众多知名化妆品华丽绽放，持续关注翠微官方微信，精彩活动提前知晓。 喜欢出发，因为远方在那里，不怕远方，因为家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纯正配件、专业技术、文勤服务、优惠折扣等您回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及南部地区由于水汽条件不好，不会出现降雪，比较适宜出行。预计明天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情况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网红歌手校长张弛演唱某网剧第二季主题曲《别生气了》，目前已录制完毕。《别生气了》由苏景春作词作曲，张尖尖编曲，谭伟星担任制作人及配唱制作人，将随网剧的播出同步发行。 由马楚成执导，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等联袂主演的动作电影《欧洲攻略》近日曝光了首组剧照。电影《欧洲攻略》是香港导演马楚成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后执导的第三部攻略系列作品。作为该系列的御用男主，梁朝伟将再度上演高难度动作戏，续写攻略打下来的精彩篇章。今晚十点，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将迎来第十一期节目的播出。章子怡战队首战出场，除了迎来周一围、辛芷蕾、刘敏涛实力演绎的谍战片《风声》，还有两位90后小将张雪莹、彭昱畅动情上演的《翻滚吧，肿瘤君》加持。而刘烨战队则以实力演员于月仙、翟天临、俞灏明完美呈现的团圆进行正面应战。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我想起分离时刻，悲伤就逆流成河。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悲伤就逆流成河。 这首歌来自某年某月说好的幸福，这位 ID 的朋友的点播，他说呢特别希望可以送给他最爱的红，希望呢今天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可以播出这样的一首逆流成河，爱你的感觉永远都是那么美，你的温柔的笑脸是我致命的弱点，爱你爱你，不管今生或来世，我将永远保持这份爱你的心。哇，好动情的话语，就在我们的景浩麦同学景浩的超级话题当中点播成功。还有同学在超话当中呢继续的呼唤了这首老歌，有年头的老歌，在 KTV 呢我有的时候也会喜欢点播周董的借口。 翻着我们的照片，想 起的脸，对着我说再见。来不及听见你走得很远，也许你已经放弃我，也许已经很难回头，你要知道是自己错过，请再给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夜晚九点，每个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听听歌、唱唱歌、聊聊天啊，真的很快乐的周末时光。对于很多朋友呢提出了一个疑问，昨天晚上我碰到那个粉丝呢也是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麦同学现在呢听不到你的日播节目，也就是说每天呢只要想听到你的声音很难，变作呢只能在周末跟你相会在电波当中，请问这一点你是作何感想？我的感想就是。你还想怎样？对啊，就是呢，我觉得每个人呢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就每个人的生长的这个周期，哎呦，怎么一聊就聊起这个老中医的感觉。就是每个人呢在不同的年龄的阶段，我觉得会做出一些不同的选择和这个重心啊。对于我来说呢，电台节目做电台呢已经变作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不在于说呢一定要这个做大量的，对吧，就是日播的这种节目每天跟大家见面啊，以免呢你们这个把我听烦，是吧，我总之我是不会烦你们的，对不对，你们留言再多我都不烦你们，好不好，对所以呢为了大家不要听烦，所以呢我们变成每个周末在空中呢限量相见，诶，这种感觉很微妙也很神奇啊，很美好的感觉。然后呢在新浪微博也特别感谢大家在2017年呢做的所有的互动，很多朋友呢自发，就我们麦家族的这些小伙伴们，像勇气勇敢包括呢蝴蝶等等等等啊，温蒂小九妹等等，我看到的一些包括新朋友啊做出了一个30天推麦同学挑战的一个话题，然后突发奇想到圆满成功，经过了34天总共呢哇非常棒的数据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发在了微博上面，也有同学，我们的麦家族呢正在为大家总结2017年的麦麦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模样的，稍后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在好了，麦家族发布的是2017年的麦盘点2017初始，湖面涟漪放光彩，这不是我写的歌吗，是吧，总之呢麦先生在2017年的初始的时候带着麦家族从为山区孩子的温暖梦想的微小善举开始重新出发，跨界新生啊，做了很多的跨界的表现。一月呢鹿神麦一飞冲天，新年开门纳福，还记得去年的一月份我穿上这个福禄寿的这个鹿神，对不对，然后呢为大家这祈福祝福大家。二月份跟朋友们畅聊音乐，玩得不亦乐乎，同时开创了周末夜现场的 live show 的黄金时段。三月呢是我的生日月，全世界的麦苗与麦同在，这种大爱无疆，由己及人，通过电台的节目为更多的有爱心的朋友传递了心意和送出了祝福。四月的时光传承麦，与众多的前辈大咖电影人朋友共襄盛举，书写华章是那个我们的电影节，对不对，五月算调皮可爱麦，麦家族真的很会点评，牛仔很忙，参加论坛，海外采风，为好友庆生等等，活泼好动的五月。六月最下麦我们的超级话题井号麦同学井号开通成功，继麦 studio 麦家族 麦 home 麦星群之后呢又扩大了更多的听我们节目的粉丝麦苗的聚集地。七月的电台好声音，我们北京电台举办的不止余声的活动，全世界的麦苗都来为我们点赞投票，话筒开了，处处呢都是我们的点赞，谢谢你们想到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和比赛，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为我来投票点赞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都是你们的功劳。八月的男友力 Max 麦，因为呢我和众多的国际大牌等等 Max Mara 高迪瓦等等双重杀，让麦苗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九月音乐麦，空降了 CCTV 的精彩音乐会节目谢谢麦苗喜欢的样子我都有为大家呈现了几首电视的表演作品。十月的创新麦，专注于心，哎呦我都没法再读下去了，你这一直写的这么好了。然后十一月的狂热麦，是我获得了时装的杂志时装 L'Officiel 的杂志呢给我颁的奖，无论是做电台玩跨界搞电影，都是呢时代解读的狂热者，一直生生不息的狂热下去吧。十二月的时尚麦的路线穿搭旅行拍照音乐等等，为大家呈现了很多视频节目。2017年就是这样，2018年已经开始了，也希望呢由麦家族为大家送出更多福利，好像呢还会在微博上呢有这个麦家族的活动为大家来送麦家族定制的2018年的限量的麦麦的台历花钱买不到，听节目也买不到，听节目也听不到只有在 新浪微博的麦家族，才可以获得的一份听众粉丝自发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给大家。谢谢每一位呢为麦家族做出贡献的你们，也继续的在此时此刻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等你哦。 Oh.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就在今晚大街十四号直播间里，麦同学向全球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问声2018你好啊。2018年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等着你，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音乐当中，在电台的节目当中呢，把自己的点点滴滴，无论呢通过文字的形式，还是呢给我留言的形式啊，都记录下来。或许呢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再翻出来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啊，我曾经为他在心里面呢默默地许下了一个心愿，我也曾经为他在麦麦的节目当中传递了一个自己小小的秘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和一个小小的祝福啊，送给易宁同学还有新岛同学，说想要在新年的第一期节目里面呢听到那首甜甜的，要那种新鲜出炉的现场版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就在每个周末夜的北京音乐广播，跟你在夜空下，我们聊聊天。曾经的白天的阳光 DJ 化作了星辰 DJ， 跟你相会在空中，我就是 DJ 麦。 再三无敌，静静地等待你出现。 小九妹儿，好像呢，很多同学是不是今天晚上在新浪微博的超级话题当中呢，发布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阻碍，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发不进去呢？没关系，艾特我的同学我也会尽力看到哈。小九妹儿说 ：“Hello， 麦麦，好久不见，我也是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喜欢里面的歌曲。”刚刚呢听到了说散就散，很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听到一首体面。 Oh my radio star， 特别想送给温蒂、森蒂、杨猪猪，在第一个周末，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没关系，看到了你们的点播。超级话题人太多哈，那如果没有挤进去的朋友，可以呢发布这个微博内容之后呢，来艾特一下我。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 之前。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n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夜空。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点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n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2018年的第一个周六夜，快乐、幸福、圆满、美满。好，今天晚上的月亮圆不圆？可以看了哈，我们在同一片星空下呢，可以呢通过电波来彼此呢问候，本身呢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了啊。那很多的朋友呢不在北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呢，通过我们的网络来收听节目，是神奇之上的神奇。希望大家可以呢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份缘分哈。包括呢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虽然呢看起来很虚幻，但是呢我们的情感是真实的。希望大家可以呢为对方多多的着想，然后呢共建我们的收听的和谐的氛围。在这里，麦同学给大家鞠躬。包括呢点歌的这个问题哈，在超级话题当中呢来进行点播。其实呢每个人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窍门规律，但是呢千万不要这个破坏了整个的这个微博上面的一些秩序哈，不要这刷屏刷得太厉害啊，刷到呢我自己都点不进去，有没有转头发现自己的电台节目、自己的超级话题自己都点不开了，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儿呢。好，好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在22点11分，跟大家分享最近的趣事。那最近呢，我们刚刚听了几首就是前任三里面的歌曲嘛。啊，这次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曾经的做客我们节目的，还记得我的一位好朋友，就很多年前的一个好友叫马乐嘛。对，这次呢，他在前任三里面呢也出演了一个很特别的角色，马狗，就是他。对。他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啊，之前呢就是作为我的好友的身份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年前呢他做音乐的一些心得，然后后来呢转去做很多的现场的一些场景的演出、演唱会等等。那后来呢他也参与到这个电影当中啊，出演了一个很出彩的角色。身为朋友的他呢也特别的支持一下他，所以呢我看了这个我跟这个江南同学也是时尚博主，我们一起呢去这个为韩庚同学包场，为马乐同学打气啊，然后去看了一下前任三，我会发现每个人的哭点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在这里呢不剧透啊，因为很多朋友没有看。好，看的朋友呢，我就讲一个我哭的点，你们就懂了啊。我光讲我的点应该不算剧透啊。里面有一个情节呢是两位同学，老同学，然后去到了一个曾经在学生年代呢这一起吃过的这个饭啊，什么盖饭呢，对吧，炒面呢，这样的一个店啊。我的哭点竟然是这里。人家都是哭什么前任呢、感情啊怎么样，你要复合啊什么不肯放手之类的，我的哭点竟然是曾经的那个盖饭。你的哭点很特别吗？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不一定非是这一部电影哈，有一些很特别的哭点和笑点。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跟大家来进行互动。 曾经以为他和她相爱，再不会犹豫的时代， 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 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哦， 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 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再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 无人的地方再打开。 想问你现在， 现在 是否有想不在， 有想不在， 想躺在阳光下的海， 想用心涂抹的色彩。 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 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 我没能把你留下来，都不想再 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 幼稚的男孩， 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就怕怪，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都不必再重来， 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到了北京时间的22:21，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呢来发现好音乐和分享好音乐。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心里总留着一盏灯，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温暖曾经同行的人。被风吹散的人啊，一想起从前会多冷，时间 间虽无声，却紧紧的吻。你想要和谁共一生？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彼此看月亮都闪着泪光。每当心碎心慌心寒之后的飘荡，你有多最残酷的责任，不去恨最永远的

if you got a body to hold you tight since I left, since I left. Wondering if you think about me.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Girl,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嘿嘿嘿，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friend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22点50分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此时此刻的新浪微博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小的瘫痪，给大家来这个道个小歉啊。虽然呢好像也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此刻的确有点瘫痪了。所以呢，无论呢你是在这个哪里的点播平台来点播，我尽量只要是看到的哈，然后呢我都会来满足大家的心愿，自奔散自由奔跑散步，同学脱了马甲试试看。今天晚上真的很忙，但是歌呢一定要点的，每周一怼啊，机会不容错过啊。新年新气象，祝自己在新的一年呢可以发财发财，继续发财啊。然后呢继续喜欢自己的这个idol 就对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自奔散同学的这个头像呢是陈启啊，我们的雅典奥运会冠军陈启同学。前两天他又来北京，我们两个人这个见面啊，吃饭叙旧啊，聊天。然后呢这个也有一张这个福利照可以呢送给你，好不好？如果你要福利照的话呢，就不给你点歌了，对不对？他要听一首《闪闪惹人爱》，想听 Elva 的《闪闪惹人爱》，这里没有，只有麦同学版本的，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对不对？一边说只有照片没有歌，一边的放出了你的音乐愿望。麦闪闪 ，Welcome back。 不奇怪，成功者就是为了爱的高姿态。谁不期待能让人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所有的爱表拽，左跳跳出来，感觉对的信号掉了，放大但精彩。我有的爱表拽，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气派。哇哇哇哇哇哇！有爱快用力爱，越闪亮越爱。谁取的词也是一位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转，闪一点亮一点爱一点，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不意外太容易出现，就不叫做 Mr. Mine。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 我要的爱表带故作想要猜，感觉对的信号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越快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气派。哇哇哇哇哇哇，有爱快用力爱，越闪亮越爱。谁学的词也是一位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转，闪一点亮一点爱一点，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用爱快用力爱，越闪亮越爱，谁觉得刺眼是一位崇拜，闪着光的男孩带着我一起穿，闪一点亮一点爱一点，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 闪闪。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在路上的朋友，小苏同学。因为有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点亮你的周末夜，就是这么闪，这么亮。等一下，我突然听到了这个版本，好像有点这个动次打次的感觉哈、哦，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临时呢换一个版本。这个好，这个好。 Oh my radio star。 Are you ready？ 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23:15，很想把一首歌曲送给虽然在默默地聆听我们的电台节目，但是内心依旧没有办法融入到欢乐的互动当中的有点孤独的朋友。你此时此刻孤单吗？ 加班又不能陪你吃晚餐，又再一次让你失望，关于情感力不从心的无力感，账单明明才交完又寄来，好烦，挤在地铁车厢，有谁像我全世界的孤单，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像老鼠笼里窜，好想逃出框框，不要人生只为糊一口饭，我还有我的罪。困难也会咬紧牙关，梦想被嘲笑过，坚持得到的人不平凡，承诺竟让人越来越害怕，去家 来自台湾的一个好朋友罗文玉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全世界的孤单》，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孤单，是我们汇聚在这里的一份小小的温暖。那当然了，要把这个孤单帮你驱散驱散，好不好？在23:19，用我们的好音乐帮助呢你的孤单啊，全部都消失掉。回想到了听到这首歌呢，想到了上次我去台湾的时候，罗文玉还在晚上哈，然后开车载我去逛那个对台湾的夜景，哇，看一看很多年前了。最近呢，应该是找一个时间再去晃一晃。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 从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就像越跳越高，越跳越高，把你就甩掉，一颗心不能我当的放掉，心加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 Radio Star。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老头，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 恨得多， 恨得多， 爱得少， 爱得少， 就像 越跳越疯。 摔掉 周末夜现场，在周末跟你一起在空中发光发热。谢谢正在用流量收听节目的你。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会唱的朋友，会唱的朋友。 离不开你，你了解我所有的一个东西，才尝破我冷水，一怕我忘形， 才尝破我冷水。 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 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 我的美好形象吧，你 好。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大岭，更离不开。 一首呢歌颂友谊万岁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偏偏呢现在这个时节呢天气寒冷。麦同学此时此刻提醒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你，一定要注意呢做好保暖工作。最近呢身边很多朋友感冒啊，然后呢有人中招，中了小招，中了大招，总之呢希望大家健康第一位，健健康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吗？在新浪微博加入麦家族。Giving up on you， 因为呢在你的身边可以呢伴随你，绝对的不会丢下你，不会放弃你，不会放弃 对美好的追逐，对梦想的感受，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晚间夜空下给你加油打气。首先呢，把周末过好。Go。 你又中了我的埋伏，哎帅，我又断了你的退路，哎帅，当你把我看个清楚，哎帅，我早就换了你的思路，不好意思帅，还是不能给你面子，失去理智帅，还是必须被我控制，帅，你脸上有蚊子，但你面红耳赤，帅，没有算了，这些都是小事，帅，你不服就决斗，看谁天下不留。有种就别退后，还找什么借口，别在原地发抖，来痛快打个勾，我喝下这碗酒，不猖狂就百口， 飞，皆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尔等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 脸如环，面如铁，我是莽撞人，黑中亮，亮中黑，我是莽撞人，河下燃油如尘，我是莽撞人，连环铡刀我跑，我是莽撞人，莽撞人大喊一声顶腿号，莽撞人大喊二声水横流，莽撞人大喊三声桥断魂，莽撞人从来就战无不胜，哎帅，你又穷了我的埋伏，哎帅，我又断了你的腿，哎帅，当你把我看个清楚，哎帅，我早就换了你的思路，不好意思帅，在你面后暗示什么没有，这些都是小事， 你不服就决斗，看谁天下不留，有种就别退后，还找什么借口，别在原地发抖，来痛快打个勾，我喝下这碗酒， 有同学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放送中，收到了很多新朋友老朋友的问候，有人说你在放的这首歌叫做莽撞人，就又猛又壮的那个人吗？没有，这是莽撞人，好不好？描写的是后汉三国一位的莽撞人，包括呢这从桃园三结义 OK然后呢种种的这个描述，好像很多的音乐人呢在创作的时候呢也喜欢从一些古典文学当中呢去寻找一些灵感，对不对？曹操啊，前段时间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首这个云长啊，这个关老爷的这个赞颂的歌曲，这个是来自耀乐团的新歌莽撞人，嗯，不错啊，大吃一惊，23:53 抓住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尾巴，我们来听王菲的一首小聪明。送给小森同学。看看时间，23:57，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依旧会在这里提前等你。我们明天晚上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再见喽！祝大家晚安 ，Good night。 Thoughts can't come undone. Dancing behind masks.